当那天晚上听完了《梦想的声音》的节目之后，躺到床上就再次重温田馥甄的歌声。每当听到他唱的歌，我内心就会被触动，别人的不会。所以呢，一个真正的歌者一定是非常有天赋的。那么这一首《追梦人》被他演绎出来的是别样的感觉，可以说他的歌曲都是首首经典，难怪他的点评总是画面感，或许他对歌词的理解是更为透彻，所以唱出来的感觉便自然不同。 他们都在说我很爱你，我却不知从何说起，直到你又离去，我没脱手，生活变得一片狼藉。纵然那么骄傲，爱也变得荒凉，却抵不过心灵的阻挡。我想所有人爱我，都为我疯狂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我处于绝望。很奇怪，我爱你，但我流下了一滴眼泪。很奇怪，何必只剩下了结局和伤悲。明明感谢你还有些单纯，不太会伪装和拒绝。我抬头看着那些伤痕，曾经也为骄傲，爱也变得荒凉，却抵不过心灵的阻挡。我想所有人爱我，都为我疯狂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我处于绝望。很奇怪， 去放下所有事情，和你一起旅 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张杰，很奇怪我爱你。2017年对于张杰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年，身兼工作室老板身份的他，开年呢就是迎来了两件大事儿。首先呢就是以逆战歌手的身份呢再度的登上了歌手的舞台，与林忆莲、谭晶、杜丽莎、小鲜肉、迪玛希啊等实力派的一些歌手在舞台上一比高下。在歌手的舞台，张杰呢演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很奇怪我爱你，也是张杰放下了过去从新开始的一个标志，无论是对于张杰本人还是粉丝都有着非常大的意义。来进广告之前听赵雷理想。 在这城市，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，还谈什么理想？那是我们的美梦。梦醒后，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。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。车上，我睡过了车站，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，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，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，理想今年你几岁？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，你总是写了又看，给我惊喜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。

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听的音乐。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谭晶的《九儿》。一曲《九儿》也是唱出了多少爱恨情仇，高粱地里的故事又被谭晶重新了演绎了一遍，是悲壮，是坚定。谭晶的《九儿》，那就是一坛子有故事的酒，听完的时候呢，你会热泪盈眶。唢呐声响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仿佛眼前就感受到了周迅一边唱歌一边把酒坛子打碎，引日本人过来同归于尽的那场戏。韩红的版本呢，也是非常的有感觉的，表现出九儿心底那份执着和坚定，而是重点表现了女子本来有的那种韧劲儿。而谭晶把九儿的那股敢爱敢恨的感觉一下子表现了出来，那股子劲儿呢的情绪的迸发，完全是一发不可收拾。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两首歌，一首呢来自于杜丽莎的《真的爱你》，一个林忆莲的《克卜勒》。伴随着这两首歌，我们结束今天的30分钟的陪伴。 江路街旁擦肩一个中南的姑娘，灯火阑珊处牵引裙带的夜风从容温凉，她挽着衣袖偶然回眸里盛着一捧星光，是雨带河流经过倒映着月路最明净的凝望，奔波的停歇，难消的荷塘，落着叶微黄。他独坐在筒子坡角落里，勾勒着遥远的远方。他在早春的三月看到新校门口蓦然桃花开枝头。岁月中南的青雨剩下几个秋，中南姑娘，你是否思念远山的目光，中南姑娘，你是否听见歌山海的回响，青春半杯新酒，只恋多少人衷肠，他哭着一身伤，也笑着拥抱暖阳。中南姑娘，这青葱流年注定跌宕，是否会想起那些时光？